即係銀行佬呢，以前人哋講過嘛，銀行係有錢，喺你有錢嘅時候夾硬借一把遮俾你，到到你冇錢嘅時候呢，到到落雨嘅時候呢，佢收返把遮，仲要剝埋你件衫等你冷病。 你唔行出第一步，你永遠唔會有第二步嘅。 即好似Tony 咁，十九岁揾过500万，少年得志，可能未必好事。 系好捻大镬噶，话俾你听啊，好捻大镬嘅。 即系到嗰阵时嗰个飘飘然，同埋你个成功感咧，会带俾你一个。 系，你觉得你自己系天才嚟噶？ 我哋或者咧，我哋可能会搞一档生意叫易德生活。 易德生活百货。 点解咧？喺易德度住。出入馬會，喺朝頭早去美麗華健身室溝笑。 咦，我諗到， 對依份工作唔係做零售，係對我而家依份工作，仲係不離不棄。 星期二得到。 好，翻嚟第二節星期二得到。咁樣咧，我哋唔記得咗講嗰個日子，因為咧。我哋今日錄音嘅時候就係6月19號，出街咧就係21號，係啦。咁啊，講翻銅鑼灣書店呢個林明基咧，其實佢真係好夠膽。點解咧？因為依啲情況咧，以往中共係會暗殺佢嘅， 冇錯， 即係一定會暗殺佢嘅。咁但係而家因為咧叫做資訊科技世界咧，真係喐下手就10億8億人睇到噶啦。中共咧亦都冇辦法，唔敢冒呢個風險。點解呢？你好似天安門啊，27年前當時真係嗰個通訊設備咁落後嘅時候咧，佢夠膽喺北京殺人。而家俾佢做多次人，冇人夠膽咁做啊！鄧小平翻生都唔夠膽殺人。 我話俾你聽啊，睇個地方喺邊啦。最近廣東咪有兩個高官死咗，離奇死咗。佢哋肯對嗰邊，因為佢哋可以連所有嘅媒體封鎖咗啊嘛。喺香港做唔到。 其實我哋可能唔知添啊，日日都有官跳樓噶嘛，自殺噶嘛。同埋啱啱有一個駐法大使嗰、那個， 哦，嗰、那個車禍， 嗰、那個車禍， 嗰、那個唔 啱啊！吳建文 車禍括住， 哦，嗰個係有機會，因為咧，據有啲網友提供咧，就佢係都算係中國嘅改革派嚟嘅，咁唔知道會唔會因為政見唔同又或者點樣咧，就俾人謀暗殺啦？ 佢係革派啊， 冇辦法，你中國你真係喂個底太黑啦！ 逢親咧，你嗰啲叫做意外咧，好多時候可能係人為噶嘛， 係啊，你即係根本。講真啦，你自己你做冇人信你嘅，你已經 係 係咪？ 咁啊，我哋講翻咧，林明基出嚟爆大鑊啦，將佢嗰個叫做做開咗記者招待會，否釋一切咧。咁跟住咧，琴日就開始嗰、那個李波，因為佢喺城市花園住喺北角噶，咁啊記者去訪問佢啦，佢就梗係否認噶啦，因為咧。坦白講，其實林榮基咧都有少少擺佢上台嘅，因為李波而家嘅人生咧仲未脱離危險期噶嘛，佢仲係俾人夾住噶嘛。你隨時有生命危險，咁李波當然出嚟講翻説話保障翻佢啦，唔係㗎，因為上面唔高興㗎嘛，你咁講嘢，喂，我分分鐘俾人再夾上去打一餐㗎喎。 唔係啊，佢老婆仔女都仲喺上個，一個換一個啫嘛。 係啊， 你喺度嗰個就翻咗上去，但係我話俾你聽，其實李波好蠢，佢應該借呢個勢爆大鑊，你上高嗰啲人就安全會落翻嚟㗎啦。因為你爆撚咗大鑊之後，跟住佢哋一定要解釋翻。你點解仲有人喺上高嘛？但係而家你驚， 因為咧， 但係驚啊！但係如果個周屋企人嘅話咧，你咬 你唔敢㗎，因為咧，如果你老婆，老實講啊，老婆都好啲係嘛？死個死咗換個個，可以娶一個嘛？ 男人最開心三樣嘢啊嘛！ 冇錯啦，但係佢而家未發達啦，話俾你聽啊，三樣嘢咧一定要跟住步驟嘅，是第一樣做都唔可以。 你不如講講喂， 嗱，男人有三大樂事，第一就發達，第二死老婆，第三娶妾事。但係千祈唔好未發達就死老婆喎，因為老婆同你捱㗎嘛。所以咧系好大镬嘅，千祈唔好。咁当然咧，大家都系讲笑咧，因为我哋都唔好话，唔系话希望你发啦，你死诶发咗达之后先死老婆嘅。咁如果发咗达之后先死老婆咧，其实真系几快乐嘅。咁人你有咗钱啊嘛，你嘅选择多咗啦嘛，系咪？ 不过而家你话开始咁，好似近呢两日啦，即系全面性去抹黑，就由香港01星期五同东方日报。带头开始 系 香港01 星星岛， 香港01先 系 香港01， 我听到佢喺屋企， 系啦，就听到偷听到佢啊，就 有桃色分 纠纷， 系啊， 东方日报当日头条，佢嘅头条就系佢而家喺香港爆大镬， 就冇理佢嘅女朋友嘅生命安全， 係 一個負心的人。 係 咁啊，由嗰陣時已經將個人格抹黑噶啦。咁到而家咧，一路落嚟咧，就最新咧就尋日佢嗰女朋友都出嚟講， 係 咁啊，不停係咁，你負心的人啊，你欺騙咗我啊，各樣嘢，其實就將佢呢件事已經成咗事實噶啦。 係啊， 佢冇辦法， 只能夠抹黑佢嘅為人， 係每一個 人格謀殺， 係啦，冇錯。 嗱，我哋如果站在咧中國人最叻講乜嘢咧？民族大義咧？就一定要重於兒女私情嘅，女朋友呢啲咁嘅嘢咧，好簡單嘅，三嚿水可以換第二個噶啦，所以係完全咧係放棄嘅，因為站在呢個民族大義 高，唔係。佢情操比呢度高尚，我都話啦，佢嗰一出事我就講咗中文四句， 生命誠可貴， 愛情價夠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呢、這個就是正正就係而家呢個人嘅為人嘅人格啊嘛，我哋高尚到不得了。 冇錯啦，佢而家為自由啊嘛，係咪？ 係啦， 歌有唱啊，愛自由係嘛？大家可以 search 翻。咁我哋睇翻呢單嘢咧，而家發展到嗰個局勢就係佢哋已經係冇辦法啦，唯有咧就係將佢人格謀殺。咁咧，《星島日報》琴日就首先話專訪叫李波同埋嗰個叫張志平， 冇錯， 就話佢係講大話啦。跟住李波本人出嚟，阿 Poly 就出翻嚟就話佢都係即係其實李波都唔係話出嚟謀殺佢嘅，只係想保障翻自己，因為我有人質喺上面嘅大哥，你冇咋，我有啊，你唔好咁樣搞鳩死我啊！ 所以人哋講咗啦，個成本我低啲， 係啊。即系咧，喂，你上面得条女，随时人哋怼冧佢，你都唔使最多流两滴眼泪啫。我嗰个老婆嚟嘅，我又未发达，唔死得噶嘛。跟住仲有个仔咧，最紧要个仔啊嘛，老婆都算啦。咁点算咧？咁所以咧，冇办法，即系我哋咧都系理解李波嘅嗰个处境。 但系喂，我翻头调翻转谂样嘢咧，用另一个角度谂，点解香港仲有啲人咧？好似你睇啲你话你睇嗰个咩 诗论 坛啲咁样，或者你可能身边咧都有啲港珠咧， 好多噶， 系仲系觉得系啦，你犯一法。 其实嗰啲唔系港珠，嗰啲咧系典型嘅中国珠。点解咧？我可以话咧，其实中国系有好多依类咁嘅生物嘅，佢哋喺猪圈里面俾人圈养。当有人提出要拯救呢班猪，要令到佢自由嘅时候咧，呢班猪系会奋起佢出饮奶嘅嚟咬你，要袭击你，要保护佢嗰个主人。 因为佢 嗰个主人系屠场嘅主人， 因为佢离开咗个 comfort zone 即系嗰个叫舒服嗰个地带。 唔系，因为佢俾人由细到大俾人灌输嗰种思想咧。你一出世你就注定俾人食噶，你依家你嘅天职嚟嘅，你供应食物俾人类嘅。咁如果边个嚟救你咧，系破坏你嘅嗰个规律啦，破坏你嘅生命规律。 其实系我哋香港嘅教育啊，其实系中国共产党同埋台湾，譬如我读中文中学大嘅，佢哋我哋睇中文台湾书，嗰当时嘅课本，佢不停灌输咗俾我哋就系、是。八國聯軍如果咧唔係因為有中國政府，即係唔好理呢個邊個政府啦。我哋身為中國人，俾人蝦咗好耐啦。所以咧而家我哋強大啦。即係包括以前喺香港讀書嗰班人，佢哋都係咁嘅。即係有個方話講咗幾十年，我都信嘅。早幾年先開始原來話俾你聽唔係嘅，就係、是。原来在卫星和月球望落嚟地球咧，就见到万里长城嘅唯一一个建筑物。 哦，个旧木嘅。 其实到而家， 屌你咁撚幼，你点睇到咧？黐撚线。 你架飞机飞高啲啊，飞到平嗱，飞机通常咧响上高对流层嗰度，大约系三万尺到啦。 系 乜都望唔到啦， 乜都望唔到啦。 但系问题，但系你个当时我哋细路仔读教科书。一定是咁讲嘅， 系啊，信噶， 即系亦都同你讲，我哋中国五千年文化有信史都唔够三千年啊，大佬，点样何来五千年文化呢？ 其实正常系三千零年啫，由信史系由殷商开始先可以叫做信史。 夏朝都唔系，夏朝都唔系， 夏朝系虚构嘅。 唔系，因为佢话夏商周，我哋最叻啦，读中国历史。 唐虞夏商周 系唐虞夏商周，其实夏朝以前嘅根本上就唔系信史嚟嘅， 嗰啲系传说嚟， 传说 嚟嘅。 系啊，因为嗰阵时嗰个资讯又唔传递，我点知你啊？ 唔系啊，冇文字记录啊。 系咯，同埋 夏朝其实系冇文字记录。 同埋你系一个皇帝，你话你系皇帝，可能根本就你一个酋长嚟嘅。 唔系啊，你只系一个堂口嘅四百九嚟嘅啫嘛。 系啊， 你喺嗰区度横行无忌啫嘛，唔代表你去第二度可以恶噶嘛。 同埋我又唔知道，即系系啦，你可能系一条村嘅村长，跟住话佢系皇帝啦。 系啊， 咁所以呢啲系好儿戏嘅。喂，但系又咁。我哋由细到大都系俾呢啲咁嘅 即係洗腦喎。 冇錯啦，所以咧， 跟隨百年。 哦，嗰、那個就係啦，即係國民自滅性。 所以咪撈得點咯？徐小明，徐小明咪翻到大陸咪撈得點咯？ 唔止一套喎，其實好多套都係呢啲咁嘅嘢。 甚至而家今時今日嗰個梁小龍喺大陸仲有得撈咯，因為做陳真就都想啦，就上到上曬身啦。曾經喺廣東電視台啊。早七八年前佢都六十几啦，仲要开到陈真传第二集或者续集啊俾佢做啊，已经老到冇晒牙啦，阿梁小龙一样做，你话系咪啊？就系咁简单。 因为其实呢个就系一个民族嘅悲哀嚟嘅，利用到呢、這个呢、這个 民族主义 咧系最廉价嘅， 系啊， 亦都系最好统治一班愚民， 系啊，啱。 咁你变咗你唔需要谂， 唔系因为咧，佢如果我哋追根溯源咧，主要就系因为大陆嗰个信仰崩溃，佢本来咧由信奉共产主义，到改革开放嗰阵时期，已经系开始醒觉，都知道以前呃鸠人嘅啦，咩叫共产主义啊，根本做唔捻到。去到后期江泽民掌权嘅时候，将中共全面咧。可以佢嘅三個代表資本加入黨，咪即係中，咪即係喂宋最仲撚離譜過以前，克魯曉夫講嘅修正主義喎。你而家係資本加入埋黨，喂共產黨就係鬥到資本家嘅咧，你俾資本加入埋黨，即係允許撒旦入去加入去天主教股嘅，咁有分別啦，一撚樣。咁所以咧係唔可能嘅。你嗰個信仰嘅真空，對於一個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本身嘅基本信仰崩潰咗時候咧，佢就要希望凝聚一個叫做愛國主義咧嚟維繫翻啲人。 即係台戲嚟啫嘛，你一定要有個主軸。 口號啊， 口號啊！ 即係而家啲人話喺度五區公投、全民制憲、打倒共產黨，都係口號嚟嘅。 反清復明。 正如係啦，阿韋小寶即係周星馳嗰套話齋，喂，反清復明同阿彌陀佛都係一個口號嚟嘅啫。你目標係要令揾啲俾你。蠢嘅人去催眠佢， 所以咧，我几反对咧，即系我都讲好多次嘅啦。我嗰日听另外一个网台听到讲啊，有人同我即系都即系用谂法就系话，成日叫啲细路仔，喂，你听教啊，你要乖啊，咪听话咁样，听教唔紧要啊，唔好听话。我同啲有阵时啲朋友喺度讨论呢个问题，佢哋话：，你唔好咁执着啦。我话唔系噶。啲細路你真係聽話， 喂細路仔咧就係因為唔聽話先有而家咁科技咋。如果當年嗰個叫做咩啊蓋茨聽話冇而家微軟咧， 全部啊所有科技界具備， 全部都唔聽話 嘅，都係唔聽話，兼且係學校都唔讀嘅。如果個個好似你中國人咁諗嘢嘅話咧，嚇。這個、 中國人咪真係抄 iPhone 咯，只能夠做假嘢咯，開啲肯德基口字邊嗰個肯啊， 咩家鄉雞變咗雞鄉家， 類似啦。 我響西安見到 好多嘅， 我影咗相 嘅。北好多好多唔同嘅，即係唔係佢一間無牌，佢冇佢牌，冇一間 幾百間 店，但係好多其他用同樣嘅嘢一不停咁樣無牌。 系 咁顺便不如讲下呢啲咁嘅冒牌嘢啦。咁我哋 咁系啦，喂，铜锣湾书店呢单嘢咧，因为咧，我哋补充翻少少就，琴日咧就下昼有个大游行啦。咁因为大 M 咧佢搞网聚咧，我哋就冇去呢个游行，因为预先应承咗，咁冇理由甩底噶。咁我哋去咗大 M 嗰度，咁咧佢嗰个形式咧，我觉得都可以值得学习，即系咧我哋以后都唔想搞呢啲咧，净系一个食嘅一个网聚，因为咧，我觉得其实。大家咁樣食餐飯柴娃娃咧，其實都有啲浪費生命，我覺得。反而咧，你話咧，可能一早我哋搞啲咧類似左交最興嗰啲小組討論咧，咁最好啦。即係譬如啦，十個八個太多人，其實好難嘅。你有時問唔到咁多嘢嘅，同埋咧，你講嘢有時出席嘅嘉賓咧唔敢放膽講。十個八個可能會深入啲討論到啲嘢出嚟，即係我覺得嚟緊我哋可能嘅方向咧，就搞啲可能十個八個人嘅小組形式嘅聚會，咁大家多啲可以深入啲交流啦，係嘛？喂，咁講完咧，我哋轉一轉話題啦，因為咧嗱，啱啱迪士尼咧就喺上邊咧就開幕。咁呢個叫做普世嘅咩啊？萬眾期待啊！一個普世價值嘅樂園降臨咗一個中華大地。 唔係你點睇先？我想問你，即係開咗啦，你點睇先？嗱，我想講下點睇喎。 我咧因為有個朋友咧，佢就話俾我聽咧，佢全世界迪士尼去暈曬，每一個國家迪士尼同美國都係一樣嘅。 佢都唔會話要有當地文化，日本啲迪士尼米奇老鼠唔會著和服出嚟嘅，係咪？但係咧，迪士尼因為見到中國市場大啊，跪低咗呢個叫做叫骨質疏鬆呢個 位。咁你而家你美國為咗進入大陸市場好多噶啦，特登啊加段片啊呃人名咁，突然間著咗美國一兩分鐘啊揾啲大陸女明星出嚟講兩講咁，佢哋 范冰冰喎， 范冰冰又有，李冰冰又有，總之係冰冰都有啦， 係 啊 Angelababy。特別又有佢哋不嬲都係咁做，嚇、啊、變成咗佢哋覺得係冇問題嘅，因為佢本身就要做中國人嘅生意啊嘛。係咁佢而家咪賺中國人嘅錢咯。 但 win win 㗎，佢哋兩個係嗱咁啊，乜冰冰啊 ，Angelababy 啊嗰啲咩， 咁第二個又 提升知名度，堅持喺兩大陸做任何嘢。我哋琴日喺個 網上講啦， 其實佢哋好緊要嘅樣嘢就係話可以自己第二日。唔做代劇嘅咧，唔會再做代言噶啦，係自己出品牌，即好似 Angelababy 咁咧，兩公婆咧其實好鬼叻嘅。 哦，不過喺香港嗰間 Angelababy 嗰間 cafe 咧就執曬粒。哦， 對佢哋嚟講呢啲九牛一毛啫。 咁啊係。 九牛一毛嘅啫，佢哋呢啲當投資十樣嘢，可能有一兩樣。 佢哋嗰啲 冇所謂啦。 佢哋好多人咧，到你即係中國人啦，去到而家即係香港頂，唔係即係大陸頂級嘅明星咧，全部都係商品化，全部都有人同佢 plan 好曬點樣做，點樣搞上市，點樣做。其實係用你個人，所以全部有自己嘅製作公司嘅，有自己嘅品牌做。你而家你。你范冰冰有，李冰冰都有，趙薇更加不得了，連台灣佢哋嗰個還珠格格三個， 趙薇有錢過周星馳可能， 還珠格格嗰個林心如，製作公司已經在大陸拍過兩套，已經係破曬收視，即係早幾年。 是《甄嬛傳》啊，好 似唔係《甄嬛傳》，《傾世王妃》 哦，《 美人心計》呢兩套咧係橫掃成個大陸嘅當時，咁佢賺咗錢，跟住再翻回顯翻。台灣拍啲台灣低成本嘅 啊，心如啲外國， 十六個春天，好似十個春天，係啊，好低成本，佢就翻去自己出錢喺度鬥啲愛情小品劇翻嚟做。 其實呢啲咁樣，我覺得好正常啫。即係講真啦，呢啲其實係人類都要做噶啦。 咪所以咪佩服劉德華咯，大陸揾到錢，邊度揾到錢，我翻嚟咪資助嗰啲咁嘅。當時嘅香港製造，香港製造啊，嗰樣嘢咁 啊，衰啲講，其實呢啲係應該噶嘛。其實即係咪應該係？即係你咁講，我問一個問題：你刷牙吃早餐，你要攞出嚟講？ 係 唔使講嘅喎。只不過而家 中國人唔做呢樣嘢，所以咧特別要講。 咪就係咯， 因為咧，你如果外國明星咧，佢哋揾到錢咧，佢哋係做多慈善公益嘅嘢。 例如甄方達嗰啲咁樣，喂，揾到錢之後，根本咪即係做翻啲自己想做嘅啦。啊，麥當娜啲講下女權啊， 係 做翻自己應該要做嘅嘢。 啱。 呢啲就係人哋嘅價值觀啦。咁但係今次咧，你講個米奇啦，咁啊做個金嘅米奇出嚟，因為網友嘛。但係喂，大佬，米奇係製造 fantasy 俾細路仔噶嘛， 一家大細 土豪金而家變咗。 喂，大佬，整個土豪金，喂，不過咁，我講過我對米即係上海開迪士尼啊，我話俾你知，同世博一樣。咁當年咧，世博咧開咗，咁我都去上海出差。咁我話俾你知，我死都唔去。第一， 太多人 話。 好逼 排中國館要十個鐘頭，人生唔係好多十個鐘嘅啫，係咪入去睇埋啲 LED 啊啲咁樣？講真啦，對於我嚟講， 你啲細貿唔係你嗰啲嘢有咩好睇啊？系咪先？ 有好睇到。 喂，你華強北啊，多嘢睇過你啦。 冇錯。 點你？ 係啊，係咪？ 你排十個鐘頭，係咪黐撚咗線啊？ 即係你冇腦嘅。我另外一個睇法就話：好啊，你開咗之後，我第日可以安心去日本、去美國。 系啦， 去其他地方， 系啊， 见唔到你啦， 系啊， 唔系，我 哎呀，你搞错啦！而家香港迪士尼少人咧， 啲大陆包翻嚟啦， 又翻转头啦，啲 啊近嗰啲而家全部嚟啊！佢话嚟香港最舒服啊，唔使排队啊！近期啲嘅开始多班人啦， 因为咧你去到上海咧排队排咁耐，上海物价唔平过香港噶， 仲有啊，上海 贵过， 上海唔系平过，系贵过，一定贵过，入场费咧计翻港纸 平过啦，香港 一定系， 但系饮食贵过香港， 你谂下食碟饭100蚊啊嘛， 咪贵过香。讲 一定贵过啦。咁兼且，喂，仲有，我讲样嘢俾你知，上海系热过香港好多噶。 哦，系 湿热。我试过有一次喺虹桥机场攞住个 最辛苦， 攞住个手机，跟住开个 app 出嚟一睇，42度。我仲 cap 咗图，跟住我翻到嚟香港一开一睇，32度。哇，香港好似冷气咁啊，有。但系32度其实都系热噶嘛。 不过我咁讲啦， 上海啊潮湿咧，同香港嘅环境似，但系佢仲湿过香港。所以咧，佢無論夏天同埋冬天咧，都好辛苦。 我覺得佢哋咧嗰度咧扮嗰啲演員咧，尤其是穿到米奇嗰個咧， 哦、 辛苦咯，42度。你我話俾你知啊，上海迪士尼你請我都唔去啊。 生冰入邊㗎啦。 係啊， 哇！真係好辛苦。 同埋佢個設計因為大咧，變咗你要行好多路。香港就細咧，變咗你去到咧，即係嗰個環境會令個人舒服啲，同埋你個短啲。係。仲有一樣嘢咧，我預言嘅，三年後至四年後過咗啲浸熱潮，上海迪士尼一定蝕大本。跟住香港一樣係旺。 啊、我都咁睇，嗱佢蝕唔蝕我唔知道，但香港一定會旺翻，點解咧？人又仲優嘅，其實我哋頭先都我都講咯，其實啲人話我哋上、香港人即係歧視大陸人，才不是啦，其實大陸人自己歧視大陸人啦。你試下你揾個北京人或者上海人見到個貴州嚟嘅朋友， 哦啊、 你會點睇啊？喂， 誒，其實咧，站喺北京嘅你， 北京、上海。广州甚至乎厦门，厦门人都歧视其他嘅其他地方嘅福建人噶，唔系啊，佢本身系厦门人，佢歧视第二个地方啲福建人噶。 重庆、成都一样，佢嘅生活文化 hea 啊嘛，佢觉得你哋嚟到佢搞乱，佢哋中意饮茶噶嘛，佢哋中意打麻雀，中意得闲无事坐喺度吹水噶嘛，佢哋好悠闲。 我好多广州朋友嘅，一讲起咩，诶、哎、个捞头又落嚟啊，诶麻稀饭啊捞头咁样，每一副每提亲即系。外省廣東以外的人咧，佢叫撈頭，撈頭好尊重啊！點解咧？因為要撈鬆，即係撈鬆 老兄， 撈鬆即係老兄，就變咗撈鬆。因為廣東人講廣東話唔係講普通話唔正，就變咗撈鬆。撈鬆嘅演變成撈閪，咁呢啲咧基本上廣州人嘅講粗口多過咩嘅，每一句都加個粗口嘅。 因為咧，點解我咁講咧？俾兩分鐘我講上海迪士尼嘅問題咧。 係。 不是人的素質問題，是共產黨有個好不好 質素， 因為它本身呢，我們過關同個重要時日，所有關口一定有部裝甲車在這裡的，有揸曬 AK-47 的， 見到 我問你，上海如果開間迪士尼這幾天已經出現了，入場啊，只是要安檢啊，都兩個半鐘頭以上，我問你，你再大節日啲涼啲，點樣可以有辦法先？你排隊排咁耐，仲冇人嚟，呢個第一、第二裏面消費貴，第三你本身比地方大，污糟邋遢，即係監管唔到位，因為你本身咧任何嘅迪士尼，迪士尼都係大股嘅，係唯一中國呢個迪士尼咧，佢迪士尼係細股嘅，所以實際揸 fit 嗰個咧 係大陸， 就係大陸。所以大陸咧，根據佢哋嘅規例咧，佢就唔理你嘅，從來合資嘅，做咗咩得佢食埋嘅，一樣。第四，我講俾你聽，全上海其實好多啲主題公園嘅，最出名嘅當然係我哋廣東品牌歡樂谷啦，係咪啊？重慶都有，武漢都有嘅應該，武漢就一定有，重慶我唔知道有冇歡樂谷。你去過歡樂谷就知道佢嘅方便同埋佢嘅刺激性同埋安全度係好高嘅。你冇聽過歡樂谷有生命危險嘅？到而家開咗咁耐，真真正正長隆加歡樂谷係其實國內咧所謂嘅品牌係做得非常成功嘅。你唔好理人哋500蚊年票就往上海，你任你嚟啊！ 哦，咁啊抵喎！ 500蚊任你嚟，俾你搶完一陣，人後生六年幾大，一家大細嚟迪士尼，但我後生仔嘅唔會到。你多咗人去呢啲生意仲唔使排170蚊入場費，你而家你五嚿水啊，大佬！你五嚿水一次，我去一年。 講真啦。超過18歲都唔會去迪士尼啊，係嘛？唔係講笑啊！啲細路仔全部啲米奇老鼠呢啲咁嘅細路仔嘢，喂！你正常一個男人成年18歲，我都唔去迪士尼。 仲有一樣嘢好簡單嘅啫，迪士尼係我哋香港人都仲有一個幻想，因為我細細個真係睇米老鼠嘅， 有睇卡通嘛， 有睇卡通。 你大陸根本就冇， 但冇。佢何來你對睇灰姑娘？ 不如 白雪公主有咩咧？ 不如叫迪士尼收購埋呢個藍貓咪算咯，同埋呢個咩太郎話？ 喜羊羊、灰太狼， 灰太狼唔興㗎啦，而家紅出沒。啊！熊出門講到嗰兩隻大熊，其實咧就揾咗趙本山咧做個獵人，而家全部就最紅就呢套卡通噶。 咁趙本山唔係雙規咁咩？ 哦，咁啊 冇，好翻。 所以我話根本上呢個樂園，你翻版外國係冇意思嘅，因為到時都會變咗你中國版，佢哋就唔會再喜歡。 不過又咁講喎，其實咧嗱，你頭先講排隊入去安檢啦，我諗起另外一單嘢咧，咁我而家再講翻佢啊。我有一次咧，都7-8點去到上海浦东機場，我排隊出去排咗咧安檢出去咧1個鐘頭， 係 離開。嗱，如果你大家網友搭過飛機嚟，即係攞完行李 走啦，嗰度排一個鐘頭， 我排咗一個鐘頭， 喂少啦， 呢啲咁嘅效率，話俾你知啊，我絕對相信迪士尼咧會係繼續會，咁我但我冇辦法啦，我飛機我點都要搭噶嘛，咁我就係嗰句咯，如果外國揾到錢或者香港揾夠錢嘅，咪唔做大陸生意咯， 係啊，唔做大陸， 唯有可以咁做咯， 你而家安檢啊，甚所有大城市一到大節日啊， 係啊， 唔係。全部都所有地鐵站，唔理咩地鐵站，本身都有 X 光機，你一定要除低個袋，擺低個 X 光噶啦。 因為大陸嗰個叫做咩啊嘛，叫做咧草木皆兵啊嘛。 不過有個小道小小小問小小題外話少少。嗰日你講安檢咧，我嗰日響前日啦，過我禮拜四過深圳，我行福田口岸， 係 所有攞住行李嘅 一定過安檢啊。 另外一邊 係啊， 另外一邊唔係排隊都要，即係淨係 排身安檢啊嘛。 唔系安检啊！ 我打手指毛， 打手指毛嗰度都要分开噶啦，已经。结果嗰度咧起哄，咁我哋嗰啲咧就唔系攞住我攞住个背囊啫嘛，好快过得。有中国人的地方，其实真系有排队噶啦，同埋咧啲排队咧，我哋话斋黐住你噶嘛，黐住你。 佢哋最大问题唔系排队，表面上排队，但系一个人插咗咧，跟住成队轮，即系好似以前咧就隔篱多条蛇仔，跟住就晒嚟嘈你又唔够佢嘈，即系自己越排越长。而家你有关系同等啫嘛，即系好似佢迪士尼未开之前，佢未有事业嘅事业啊嘛，嗰啲员工攞咗啲飞啊，已经喺网上全部卖晒噶啦。跟住你嚟到，即系跟住转头咧，我讲有两件事俾你听，好多主题公园外国好多，我系赤壁啊，赤壁啊，古战场，明唔明啊？咁啊，因为咧已经三国已经做完啦， 喺咩成都定咩？ 直头喺赤壁， 喺湖北， 湖北赤壁，赤壁镇里边搞咗个赤壁古战场。咁啊，因为热潮已过啦，佢投资咗好多个亿啊，就话呢个基本建设，但系咧因为其他配套唔得，就冇人去。 系， 咁我搭的士去睇下，的士一落到去嗰度，佢同你讲唔好买门票，门票好贵嘅，两嚿几水。你俾一嚿水我一陣間咧，我通知你，跟住你咧就攞張發票，你過得關，咁你入得去嘅。咁我話好啊，$100咁啊慳你嚿幾啦，跟住個的士司機走埋間鋪仔度，講完之後咧，佢攞咗張抌咗印嘅，其實嗰張印咧就假嘅，因為大陸咧就永遠都係紅印啊嘛， 紅色啊嘛，個個都得噶 嘛。佢個印就唔係紅色嘅，就藍色嘅，唔知點挑怪，介佢俾我，咁係一張普通嘅好似現孤單咁樣揸住，去到咧。明明咧，你就要嘟过机嘅，唔使啦。隔篱有个门，见到呢张嘢，佢就开咗个门仔，你入咗去噶。 佢就自己有嚟噶嘛。 我自己入，即系佢就收咗钱噶啦。 系啦。 咁我问你啦，你到最后尾，你嘅真正收入喺边度咧？ 哦， 我都唔敢讲。 我都好相信迪士尼将来都要行呢一套，就系、是、你$500太贵啦。我哋出边有啲二手嘅，有啲黑市嘅$300咋。跟住咧，你$300嘅好$250咋，个个同佢买通。 所以咧，班鬼佬咧。我覺得佢隨份有精喎、 啊， 今次俾你攞大股咧，等你 佢遲早 你自己管翻佢，我就算啦，我呢個咧就以出之物，我所有嘢咧即係都做咗噶啦。 我覺得鬼佬都唔知啲咁多嘢嘅，佢就知道佢會後悔嘅，佢哋 計市場調查， 佢到時賣佢到時賣埋啲股份俾你。 其實好多 之前 咧，雖然話中國開放咗咁多耐咁耐，你睇下蘭蔻，你睇下 iPhone。啊！而家喺上高人講冇牌啦嚇，俾人哋咁樣食法，話你抄佢。之前三星啊抄華為係咪？高到苦甩輸咗啦。而家呢單又輸埋 iPhone。我問你啦，你哋其實做咁多市場調查係冇用啊！我哋中國人官官相衞，你告佢，你台底俾錢我。你國外國企業唔興呢一套，即使興呢套，你揾人嚟俾我都唔敢收，你驚你督我啊？變成咗你點會贏啊？你哋嗰啲人做生意。点解以前啲人咧就死都要经过香港，然后辐射翻大陆？ 因为价格咁啊，香港人 系啦，跟住咧就香港人 挡箭牌嘛。 香港人咧有啲咧就即系世界仔啲啦，知道上嗰个规矩，跟住教识你啊。咁而家你哋谂住方便，屌大家打开门口做生意，你入得世贸啦，我就嚟啦咁。不停出现啊！我话俾你听，佢大陆再崩溃啲，呢几单嘢再炒作得紧要，香港反而有得做啊！ 俾你讲一讲咧， 我哋商机无限。 我第日咧，如果有机会咧，可以喺外国度咧，即系驻扎咁咧，就报多啲展览会，做咩咧？摆咩咧？我净开个 counter， 我唔理咩行业，我帮你做中国通。 你自己上去，我會寫埋俾你知，將啲死狀咧、哦，例如話咧 ，iPhone 俾人告侵權， 告到侵權，我譯翻做英文或者當地語文，你想唔想俾人告啊？你要揾埋公足啊？我就係收啲顧問費都手軟啦、 啊，因為我哋香港已經係最早賴嘢個批啊嘛，係知二千啊，田北辰呢啲，屌你諗咩戇撚鳩鳩啊？ 鱷魚叔咁樣你，鱷魚叔咁樣，阿爸鱷魚叔就告翻人哋， 我鱷魚叔唔同，最後佢收購埋人哋添，兩隻鱷魚唔同， 兩個一邊兩個方向唔同。 但係唔係佢而家鱷魚叔係佢做埋嗰個代理啦。 但我喺大陸見到 買埋啦， 有一個鱷魚係有隻鱷魚公啊，同佢鱷魚乸交配嘛。嚇係啊，擒住嗰只鱷魚乸嘛。 所以咧， 咁好正常啊，鱷魚公。 即係講冒牌啦，即係我頭先阿大英話，今日想講下冒牌啦。 係講下冒牌嘢， 或者講呢啲，即係講阿里巴巴。啊！佢都講明啦，個人哋嗰個打開生意已經講咗，我係阿里巴巴嘛，四十大賭嘛，我專偷你啲嘢噶嘛，我係賊 嚟噶嘛， 所以馬雲講乜嘢？所以馬化騰同馬雲、馬化騰係即係人格就好好多，佢真係研發嘅，想話收購你啲有實力嘅，就唔係亂鳩咁使錢嘅。所以馬化騰咧呢幾年呢十年八年咧，嗰個股價升到都已經火箭咁。 係啊， 升到已經脫曬節嘅啦，根本上就唔值咁多錢，但佢而家都仲可以再繼續升。 係， 其實我懷疑緊阿馬雲個腦係咪有啲問題嘅咧？ 佢冇問題㗎，佢好坦白添啊。 係，就係即係 佢話佢喂講到明唔算整蠱嘛，佢名話明俾你聽㗎嘛。係 啊，我話咗我叫阿里巴巴㗎啦嘛，咁你都嚟？ 之前佢又講話咩係咪你啲產品賣得貴咧？即係喂大佬，你都要調轉咗啲嘢嚟講喎，老友。 佢講咗俾你聽啦，我市值係唔值咁多錢噶嘛，所以個跌係啱啊嘛，大佬。 強度邏輯，依個要問佢強度邏輯咯。喂，嗱，咁啊，我哋依節咧，我哋時間又唔夠啦，我哋要下一節翻嚟再講。